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9月28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主张要立即撤销有百害而无一益、万分危险的部署萨德计划。